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月3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当局拒绝对青瓦台进行搜查。该团体同一天发表了题为“朴槿惠是犯人，青瓦台是犯罪巢穴，要强行没收和搜查并处罚妨碍者”的声明。